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会议，发改局、财政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，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 斌，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爱你想你愿意愿意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满了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爱情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陷入爱上和欢愉，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物语。爱情当你说你将会离去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。你可知道别忘。

想你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

散以后，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。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，我会爱你，只是因为寂寞。会爱上你，因为